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咁咧就咧，即系其实嗱，关于咧，即系早前啊，呢个智障童咧就俾人拉咗，俾差佬拉 Q 咗咧，就即系吓。就话杀咗嗰个阿伯之后呢，咁而家呢今日呢，竟然有人呢就帮啲差佬代言喎。就嗱，呢、這个当然系呢个差佬第一件笔啦，系咪，即系呢 建制派第一件笔。 建制派第一件笔。 咪呢个呢以前呢佢系叫不臣，我知唔知 咩不臣。 点解 即系二千年左右，因为嗰阵时候佢一周刊系好出名㗎嘛。 啊，林超荣嘅老婆喎， 系啊，屈明贤啊嘛，佢系不臣嚟噶， 不臣嚟噶，咁犀利啊， 系啊， 有几神啊？ 我唔知啊，但系而家搞到沦落成咁啊，大佬 啊，唔系咁啊，沦落咗好耐咯， 系咯。 佢嗰阵时即系旧年喺占领嘅时候吓、啊，即系佢又睇唔过眼，咁啊有啲人咧，即系其实嗰个校内咧太多粒黄丝带啦，甚至乎就系话，唉、哎，即系嗰啲即系即系点有啲人咧，即系有啲大粒佬啊，就是、因为校内有黄丝带，因为唔捐钱啊嘛，咁、啊觉得即系心灰意冷啊，连教授都唔做，咁啊就辞去咗呢个浸大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对于浸大嚟讲系好事嚟嘅，因为光火浸大啊嘛。 你知唔知点解咧？佢系真系辞咗呢一个嘅 part time 嘅lecturer 嘅职位。 点解咧？ 头先讲个理由唔系真正嘅理由嚟嘅， 系咩？ 唔系因为啲东拿系某一两个话唔知， 系文汇报同埋进和 一年啊，唔知一万蚊嗰啲咁嘅 吓， 十岁数啫嘛， 好少啫嘛。 屌我哋花生台都可以捐咗俾佢啦， 你冇 系咪先？佢真正嘅理由系咩？我听咗翻嚟。就係、是、啲學生唔剔佢個科，係 咩 嚇？點解嘅？ 屌抵死啦！即係純粹揾位 你咁樣嘅政治嘅立場， 係、哎、教 Q 壞人。 邊個走嚟剔你個科啊？ 喂，即係等於你讀 City 讀 law 嘅，你同人講，唉、哎，我 lecture 啊，或者我 tutor 係兩美分嚟嘅，喂，邊度噏得出啊，大佬？ 喂， 笑爆嘴 叻嘅，點解噏得出啊？你咪亂嚟嘅啫。 啊，兩美分教你，喂，你法教你法律嘅，大佬，即係你唔好話你自己個 department 啊，嗰啲 research product 得唔得啦？啊，你個 department 裏面有兩美分啊，你都要扣分啦、啊。 That's why。呢、這个女人咧系聪明嘅，佢 PM 咗，嗱、 啊， 如果佢话继续教落去，系咪、 嗯？ 真系冇人剔，咁点算咧？明明嗰个 course 谂住预，即系例如话三四十人或者五六十人都好啦。 嗰啲选修科地 elective 嚟噶啦 ，elective 嚟噶啦，你嗰啲咪 part time lecture 啊？喂，真系冇人剔嘅时候，你点答？点教啊？你自己唔预噶？哦，堂而皇之。揾到嘅理由， 啊、 就話背後啲 donors 而家咧係唔捐錢俾你間學生，就、啊、因為你搞咗罷課，搞違法嘅行動，咁、 啊、 咪位個位可以攝咗埋去咯、啊。喂，如果到時到後真係開 course 嘅時候，喂得十隻八隻、嗯、或者小貓三四隻嚟 take 你個 course，、 嗯、 你真係俾人炒魷魚啦、啊。如果我係 department 嘅喎，但阿姐你搞咩你？你個科要 cut 嘅咯喎，你唔好壓住喎。系嘛？我揾个第二个教噶咯噃，你真系冇人剔嘅话，咁唔系自己鱼咩？所以呢个女人咧非常之聪明 啊！ 我收到嘅呢个 message 就有人话俾我听，佢醒 啊！哦，你又你立慧玲收到封上身系嘛？ 我唔系呢个你PM 咗自己呢个灰头土面地，即系冇得落台 哦，因为要评分噶嘛，而家校内 唔系咁，其中一个好简单嘅 indicator。就係、是、有幾多人剔你個科嘛，大哥， 就係影 Q 碎 曬。係嘛？我某一個老友都同我講噶，係嘛？佢話：喂，大佬，你唔好壓住，即係佢講緊某一個教授啦，就你壓住嗰啲，即係例如嗰啲 hot 嗰啲 topic 啊，hot 嗰啲 subjects 啊。喂，大佬，你真係少人上嘅時候，咁啊好大鑊噶喎，大佬。 係啊， 係嘛？你一壓住嗰啲，又唔好意思叫你轉去第二樣嘢， 因為你有分定噶嘛，嗰啲係。 唔單止係分定嘅問題，咁你係要攞資源出嚟㗎嘛、嗯？第一，我要請你個教授；第二，我又要有場地。 系嘛？去配合噶嘛？ 系 我开你个科嘅时候，即系如果真系用即系美国嗰啲资本主义嘅逻辑就去计算，喂有几个学生剔你，系嘛？你受唔受欢迎？ 行工两职 系嘛？跟住完咗之后咧，叫你填份即系 satisfaction customers satisfaction survey 咁样，系嘛？ 嗯， 即系啲学生去填噶嘛？ 系啊！ 喂，大佬你全部都唔得噶，我仲俾你教嚟做咩啊？我理得你咩学术地位啊？你估你亨廷顿啊？ 嗯， 你撩你戴文啊，你大佬， 嗯， 你屈荣贤啊，大哥，你只系个 part time lecturer 啫，难听啲讲， 嗯， 俾你教又得，唔俾你教又得，系嘛、啊？全世界就系识你一个，识讲呢、這个即系、就是、journalism 啊， 嗯， 唉，所以呢个女人系醒嘅， 嗯， 所以咧佢去到呢一步咧，就系、是、不断咧系会走入死胡同， 嗯， 就系讲埋啲咁嘅， 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鸠嘢咯，全部系， 嗯， 吓。 系 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咧，已经唔系政治事件嚟噶啦。咁都仲要系为呢啲即系差佬咧去讲说话咧，我觉得真系非常之离谱。而其中有一点，佢就系话，唉，即系其实你最令到人哋咧，即系难听嗰句说话就系话，喂，你最多都系72小时啫，搵你系嘛、 啊？ 又话即系其实咧，搵到新证据之后咧，就放你，咁啊证明咧成个程序滴水不漏。喂。但问题就系话唔系因为揾到新证据而放你啊，你低温已经系屈鸠人嘅，你有冇回应呢个问题啊？你个问题就系话人哋喺个公词上面已经冇认啊，你都屈人哋认啊，呢一点你讲过啲乜嘢啊？ 喂，呢、這个其实咧呢、這个 case 咧系反映到香港成个咧，即系公检法嘅制度，我用翻内地嗰啲 term 啦， 嗯， 系已经完全崩溃。一个智障的儿童，即是 mentally retarded 的人。 嗯。 喂，你有什么理由？喂，如果你说拉到这条友，我做上司都好，我当阿龙是伙计，喂，是不是坚的大佬？即其实你应该是有怀疑的。喂，你还屈打成招，不就差不多是。焗他写份假口供。 签 份假口供。 系啦，咁 佢梗系写唔到啦，系嘛？ 成段盘问咧，就系咁喺度问你记认唔认得嗰个阿伯啊？ 啊， 系啊， 咁因为系创作出嚟嘅， 因为呢个 直情系香港，即系成个司法制度一部分啦。差佬系负责做呢一个搜集证据，系负责做调查噶嘛， 系 咪向律政司攞指示系提出起诉噶嘛？我你崩溃咗啦！ 唔系因为呢个智障男咧，只能够系重复人哋去讲嘢嘅啫。嗯、即系好似鹦鹉学舌咁样样，唉、哎，你有冇即系推阿伯落地下跟住佢就讲句就话推阿伯落地下咁样样，你讲一句，佢又讲一句，咁然之后你屈鸠咗人哋啦， 系啊， 即系你咁 Q 样，然之后就话咧，你呢个法呢、这个制度滴水不漏，你低温已经立心不良啊嘛， 唔系佢立心不良地滴水不漏咯，佢又冇。 然之后人哋屈鸠你，人哋喺度攞翻证据出嚟，就系话你低唔系你喺礼拜一嘅时候，人哋系冇不在场证据，要人哋自己反证啊，先至攞翻得个人翻嚟啊， 咪所以崩溃咯。喂，你香港系话晒奉行一个普通法嘅制度，疑点利益系归于被告啊，大哥，我都有权保持缄默嘅权利嘅。喂，我唔知佢嘅细节系点啦，我就知道佢嗰啲即系创作嘅口供啫。佢有冇同个僆仔讲，即系你可以有权系揾个律师过嚟，你有冇权系唔出声嘅？ 呵，呢、這个就真系唔知啦， 梗系冇啦。打佢问佢都知啦，如果唔系你点可以扣留佢72小时啊？你应该上埋庭添啦，系嘛？ 嗯， 喂，离晒谱啦！你香港成个警察嘅制度系崩溃啦，屈荣贤你乜神都好啦，不神都好啦，你点同佢撑啊，大哥？ 我、哦、真系正仆街嚟， 冇噶，佢撑仲最正，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喂，大佬，人哋差佬啊，都系为咗努力咁样为呢个阿伯寻雪冤嘅啫。喂，你咁样走去批评佢哋， 佢系佢肚里边嘅条虫啊！佢点知人哋真系为佢寻冤啊？你为人哋顶包唔得，快快脆脆 close the file 唔得。喂，呢、這个唔系专业差人嘅态度、啊。喂，你有睇过即系大家警匪片噶？外国又好，香港又好咧，吹到好大咧，讲到啲差人好伟大嗰啲啦 ，CSI 嗰啲咧， 系嘛？喂，嗰啲系全部啊，即系啊呢、這个觉得有疑点就揾第二个，系锲而不舍噶嘛，吓、瞓都唔瞓噶嘛，甚至同老婆离埋婚添嘛。喂，嗰啲真系，嗰啲系专业态度啦，大佬，除暴安良嘅真系。我哋有时都俾人误导晒，以为嗰啲差，我哋僆仔嘅时候真系以为啲差人真系咁嘅，大哥。原来入边啊，撇到云啊，话俾你听啦。 系嘛？ 点样咧？即系例如你成日都食唔少， 快快脆脆啊！话俾你听，嗰啲差佬收工啊！最重要系呢样嘢啊！对差佬嚟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有个同学啊，即系做咗十年差佬啊，即系已经好多年前冇捞噶啦，即系2000年左右已经冇捞噶，做咗十年啊！ 吓， 枪都未叉开过啦， 嗯， 一咗子弹都未开过啊，大佬！所以嗱，讲翻转头，嗱呢样嘢我帮差佬。佢真系面对雨伞运动咧，真系手痕脚震啊，鸡手鸭脚啊！话俾你听啦，嗰班友，因为香港系一个咁好治安嘅一个城市，呢班差佬仲有几万人，系嘛？人工高，福利好。 喂，咁 佢真系话俾你听啦，所以而家连查案嘅专业水平都冇埋啊！ 吓，咁喂，除咗啲单嘢之外，仲有呢个2800万绑匪案，唔怪之佢咁容易就俾嗰三嗰几个绑匪， 唔好讲绑匪先啦。其实我觉得咧，即系点解差佬其实要即系好似大陆咁样样咧，即系屈交人随便交功课。其实我觉得咧，系喺占领时间，佢系会即系其实培养咗呢啲坏习惯啊。尤其系咧最近咧， 啱啊， 又话有个即系占旺男。 啱啊！ 喺10月17号嘅时候，即系因为话喺嗰个即系叫做系嗰个警戒线嗰度啊，又话即系人哋揈手揈脚啊，跟住之后咪拉鸠人哋话人阻差办公咯。但嗰条友早几上个礼拜啫嘛，31岁嘅无业嘅，然之后咧就因为你呢单咁嘅嘢要上庭，因为人哋好大压力，同屋企人争吵，搞人跳楼死。 嗯， 喂，呢单案啊，法官啊。去檢視翻即係差佬俾啲正工嘅時候，都覺得有懷疑啊，都屌鳩你啊！即係你自己俾份供詞啊，啲證據啊，全撚部錯鳩曬嘅。仲有一樣嘢啊，今日啫嘛。 所以咧，喺佔旺或者係佔中或者係佔同裏邊咧，其實差佬咧已經學 濫暴啊嘛， 學曬啲最壞嘅習慣 啊，最撲街啲做曬，做到足， 扣扣其其係嘛，自己處理唔到，自己手騰腳震，雞手鴨腳。系咪？边人你根本系唔系符合一个 professional 嘅水平啦、啊 嗯？ 第一，你差佬有立场嘅咩？点解差佬有立场喺占中同埋唔占中嘅问题上边、嗯？你只系得一个责任嘅啫，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市民表达意见嘅自由。 嗯 ，OK， 系、嗯、咁简单嘅啫嘛。 嗯， 好啦，你认为嗰度佢冇申请霸占个马路嘅，咁咪发传票咯，俾数佢哋咯，未经出批准集会咯，你最多咁啫嘛。 嗯。 系咪？你可以见到啲黑社会埋去打嗰啲人，系、第二样嘢嚟噶。 嗯， 同系咪非法集会或者非法集结都好，系两码子嘅事嚟噶。你系唔执行法律啦、 嗯？嗯， 喂，差佬你做乜噶？吓、啊，所以你话啱啊！由占领运动开始，呢班差佬即系每况愈下啦，基本上。 同埋就系 连查呢啲咁嘅谋杀案。嗯都系求求其其，你唔系搞错啊？ 求求其噶，即系交数咁样样。 喂，唔系你讲， 好似仲有今日嗰单案啦，今日嗰单案又系啦、 嗯， 即系佢告鸠人哋，即系又系喺即系占呢个叫光复弥敦道嗰日，又系10月17号噶。 系、 啊、因为其实嗰日系拉咗好多人噶，系近日咧系陆续去判案啦，而判案嗰啲系好捻少入罪噶，系、 嗯、 得30%入罪率噶咋、 嗯。 即系原捻传咧，搞到啲法官好捻兴咧，就话希望啲差佬有进步啊。今日嗰单案咪系咯，话人哋袭警， 所以原来咧。讲翻转头咧，就系蠢。如果你真系要制造一个社会嘅图像，呢班友仔系暴民嚟嘅，好心理啦，拣一啲真系有 valid 嘅 evidence， 嗰啲真系即系例如拱差佬啊、揼差佬啊、真系袭警啊、真系破坏秩序啊，即系你起码虽然我哋未必认同呢个法律啦，但你起码都似模似样啊。你谂下裁判署过去嘅日子里边系有90%以上嘅入罪率嘅香港， 嗯、 我哋已经系 而家冇啊！ 我哋系诟病得好紧要，而家你话得30%，大佬 嚟紧可能20%嘅， 咁咪即系话俾再一次话俾香港市民 滥暴咯，屌！ 唔单止系滥 鸠咁嚟咯， 乱咁嚟啊嘛！ 即系你今日个单就系啫嘛，就系话你袭警，跟住自己影咗相嘅差佬原本话、有证据嘅，话谂住提堂嘅今日。 喂，咁屈永贤仲有咩好撑咧？讲翻转头，呢条女有咩好撑咧？ 冇冇撑啊！佢话他日香港当街通街谋杀案嗰阵时，你哋又好自为之啊咁样嗰啲、啊， 关咩事咧？到香港通街谋杀案嘅时候，大佬，我嗰阵时候差佬唔使执法啊，阿哥 系嘛？佢话系你哋个， 喂，即系你选择性执法，你喺占中嘅问题上面你就执法。 嗯 ，OK， 杀人放火嗰啲又唔需要执法。 嗯。 唔係香港，唔係頭先即係延續翻 Anthony 所講，喂嗰班人，喂佢用嚟控告佔旺南嘅證據，喂竟然可以即係隨便燒毀嘅。 原來佢影咗相嘅，就話人哋襲警，但係自己燒鳩毀咗佢。咁今日咧提堂嘅時候， 咁即 係 話錯咗咯，揀錯 即係心鳩虛咗咯。喂，但係自己 咁你咪收翻咯。 但係自己燒毀證據係咪妨礙司法公正咧？ 冇錯， 自己差佬嚟喎，差佬妨礙司法公正喎、 exactly ， 該當何罪啊？屌， 班長佢要坐監咯。 同埋如果係。即刻撤销控罪啦！你仲攞上去法庭里边咧，又搞咩噶？ 同埋乱鸠咁告人，你系咪要负翻啲责任？ 喂，你唔系谂住除暴安良嘅咩？你唔系主持社会公义嘅咩？你系其中一个工具嚟噶嘛？去维持社会秩序噶嘛？系咪维持呢一个法治制度噶嘛？咁你咪再一次公话俾人听，你谂下，得三成系中嘅，七成系唔中嘅，即系滥暴、滥告。揽局人上法庭，嗯、即系玩啲友话俾你听啦。 即系我觉得咧、啊， 因为我哋经过过呢个司法程序，你知咧系好 Q 烦嘅。第一拉你系顶48小时、已经散 Q 晒啦，跟住随时叫你翻嚟续保，系、嘛？ 啊呢啲 可能玩你两三镬，咁你使鬼翻工？ 呢啲差佬咁捻样做嘢咧， 跟住咧你唔系熟悉法律嗰啲咧，你又要真系揾律师，一系就揾当值律师，好 Q 多嘢做啦。唔好讲心理压力啊，净系讲呢个时间嘅虚耗啊。 嗯， 系好多人系真系顶唔顺噶，所以嗰个占旺嗰个咧、跳楼咧，某程度上咧同差佬都系有关 的。啊，梗系啦，因为佢屋企又会嗌霎噶嘛，你又失业又剩。喂，咁样讲，你嗰阵时占旺，你虚耗咁捻多资源去拉鸠人，乱金咁拉，然之后阿四方西话要补水俾佢，有冇搞捻错啊？ 你讲翻呢单嘢啱咯。 啊， 你讲翻呢单嘢啱啊？ 冇啊！呢单嘢咪又印证咗，喂，其实成 喂原来补水俾佢就系乱鸠咁拉人噶。喂，你个不合作运动咧？喂，民主党讲咗三次啊，去捻咗边啊？ 不合作运动啊，又支持补水呢样嘢，就已经证明系吹大咗啦。阿哥，咩叫不合作啊？ 对市民不合作，对运动群众不合作。 咩叫不合作啊？不合作系对个政权啊，大哥。你话对准政权啊嘛，系咪？你要瘫痪梁振英嘅政府嘛，等佢寸步难行啊嘛，系咪？所以你嗰次一出呢单嘢嘅时候，我话屌你真系呢班友仔真系，即系从来都未反省过，究竟自己系咩角色嘅？ 嗯， 咪负 嗰阵时都未完啊，占、 啊、 领运动都未完啊，一件事还一件事，记唔记得啊？劳工权益还劳工权益， 嗯。 应该讲劳工权益嗰时候，你又唔讲劳工权益，我顶你，系咪啊？ 咪佢系讲劳工权益噶，最低工资咪晒二个半咯。 讲紧一个警权嘅时候，你仲俾佢补水，嚟掟催泪弹啊，放水炮，有冇搞错啊，大哥？ 而家啲法官， 全世界啊，所有嘅反对派都唔会咁做。 而家 独视香港， 而家啲法官咪话俾你听，你咁样补水俾佢戇鳩嘅咯。你资助佢哋 间接啊，间接系讲咗呢样嘢。阿哥，喂，当日啦，点解成个占中运动啊，系要咁样搞啊？除咗话我哋要即系公民抗命占领中环，呢个系最大杀伤力嘅武器，唔单止嗰度中环嘅问题啊嘛，而系你拉唔到咁多人啊嘛，你拉到咁多人嘅时候，唔该你告晒咁多人啊嘛，你成个司法系统都崩溃啊嘛，都瘫痪啊嘛，个目的系咁啊嘛。佢突顯彰顯佢個不公義啊嘛！ 嗯， 你係完全癱瘓咗政府嘅運作啊嘛！呢個係所謂不合作運動嘅其中一個主要組成嘅部分。咁當日你就唔好落答啦，哥。咁你落答嚟做乜嘢啊？即係講翻民主派啊！你唔知道有咁嘅 consequence 㗎？ 佢都俾你夾咗嘛！ 喂，你冇計算㗎？你唔計㗎？喂，呢啲咁嘅運動。一定是小撮人的运动，一定是最激进的群众。最近的调查里面有讲啦，即是有学识有少少钱的人，所以不够多元化嘛，香港民主运动是不是、即是黄伟豪的讲法就是、那些人冇那些人先集中在那班人支持嘛。阿哥、你知道的啦，一定不是有广泛的支持的，你霸住条路大哥、你就是唯一这个缺口而已嘛，你跟共产党斗争就是。你谂住占领咗三大占领区，你仲想攞到大部分群众嘅支持啊？你真系痴心妄想啊！你真系，但系呢度系咩地方嚟噶？ 我觉得嗰阵时咧，其实你冇利用到占领区咧，去加强你自己嗰个所谓民主派嗰、那个、那个论述啊，或者嗰阵时心 嗰、啊，全部都系 错失晒时机 啦，唉、哎，全部都系即系 坐待灭亡， 算数啦，唉、啊，即系有时你话要再讲翻啲，即系你攞屈永贤呢单嘢出嚟讲，其实反映到好多嘅现象， 嗯 嗯， 你谂下喺一个正常嘅社会里边。边人讲呢啲咁嘅说话嘅？ 啊， 咁难听，咁辱骂 咧。喂，你嗰个叫做是非已经系有公理噶啦，啊， 慎言莫冒犯别人啊嘛。 你已经好清楚噶啦，嗰、那个对错下。 喂，你点样兜咧？你对一个 mentally retarded 嘅细路仔， 啊， 你同佢作嗰段口， 你越讲越样衰， 系嘛？ 兜咗咯？ 点样兜得到咧？吓、啊，你讲到咁远。哇，其实应该系个制度里面反应都 OK 啦，因为咧佢放咗出嚟，喂，唔系有人爆出嚟，你咁快可以 唔系话有人讲啊，有不在场证据啊，你会放 你起诉咯，你咁够勇咪系咪？喂，第二同日后嘅谋杀乜关系啊？因为呢单嘢差佬以后唔敢做做调查谋杀案啊？ 系啊，佢话以后唔敢勇武任事啊！ 黐喂，大佬啊，不神啊！林超荣搞咩噶？ 林超荣做过凉粉噶嘛？咪有个咁嘅老婆咯？ 你唔系我唔想讲呢啲咁嘅性别咁议题嘅。不过，唉，真系大佬好难顶 嘅 大佬。 喂，你唔讲咪我讲，我 nothing 嚟 嘅。喂，咁啊，即系其实嗱，咁你讲到最近咧，即系其实而家啲黑警咁样做嘢咧，可能即系已经系同大陆咧，即系。要盡快配合啊！因為咧，而家咧最近咧，即係《星島日報》咧就公布一單嘢，就係話啊，而家你個高鐵咧，即係搞到要即係甚至乎講到，因為要解決呢個一地兩檢問題啊嘛，咁點解決啊？喂，即係佢催同喎，可能係即係甚至乎係即係佢而家講係研究緊，就將嗰啲大陸嘅即係放啲大陸公安落嚟執法喎。 嗯， 點睇啊？ 你点可以呢、啊、即系如果系过到罗湖境嘅地方嘅时候咧，你可以大陆嘅公安喺香港执法。 嗯、 啊、嗯， 喂，呢、這个完全冇道理。喂，原来你起高铁背后嘅阴谋就系呢样嘢啦。 哇，系、啊，真系大镬、 啊。喂，唔单止系益地产商 啊，原来你嚟香港执法啦、啊。 咁你即系以后你自己本身嗱，因为其实而家咧， 咁你使乜有深圳河啊？ 啊， 你要条深圳河嗰个关嚟做乜鬼嘢？不如拆晒佢啦。如果你同样嘅道理嘅时候。系嘛？香港都唔需要差佬啦。 你一早讲， 哇！点解香港啲差佬咁 Q 废？系嘛？ 张志强都系大陆嗰啲， 系嘛？解决占领嘅问题系解决唔到，系嘛？调查杀人案就揾到另外一条友嚟顶包，谂住屈人哋，系嘛？咁不如大陆公安做晒佢啦。 喂，你咁其实咁讲，占领嗰阵时唔系已经传言过有大陆公安落嚟就着香港制？ 呢个系陈翔讲嘅，都唔知系坚定流，大佬。 喂，但系我觉得真系似坚，尤其是 我觉得系流。呢样嘢我嚟吓你班友， 系嘛？ 吓你哋，等你哋唔敢继续占领嘅啫。 但问题你见到战王又好，咩升级嗰个又好，打得咁卵狠。 不过我就唔知点解陈翔会信咗呢样嘢嘅， 因为。陈翔佢自己都系好熟悉共产党嘛？ 唔系啊，我怀疑系共产党有人放风俾佢听啊，就系佢把口嚟讲。因为点解话晒佢都系好接近共产党嘅人嘛？一度吓，一度唔系而家。 即系有 咁佢讲出嚟有少少威信啊，有少少说服力噶嘛。 嗯， 所以你事后谂咧，一定系阴谋嚟呢个。吓、就系扇啲料俾佢。 嗯， 就俾你听嗱，我哋会咁做嘅，我哋咁样会处理。咁你听咗之后，开头我真系信陈翔噶嘛？ 嗯。 啊，系，有少惊我大佬。 唔系，但系问题你事后你再睇翻啲相咧，你都会信情长喎，因为嗰班男人， 但系你 咩，即系佢哋系 你会爆咗出嚟噶狼 吓， 即系你总有一啲有良心嘅差人，虽然好少，一百个可能有一个都会爆出嚟噶，大佬。 嗯， 点会即系完全系密不透风啊？我唔信咯、啊，我真系唔信密得透风、啊，大佬都有沟通噶系嘛？ 嗯， 讲广东话都唔同啦。广州人同香港人讲个广东话都系争好远嘅，无论口音啊，同埋用字啊嗰啲，一听就听得出啦。 嗯， 唔可能嘅。 嗯，吓，系嘛？喂，好啦，咁休息一阵。